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什刹海周边前海西街南向北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对，这话 这是我们今天打招呼的方式是吧？ 哎呀，这个东西南北风啊，这个今天刮的这个风好像还真的是不小啊。 对， 但是呢，依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 对，今天大风吹的天气，尤其是和自己身边的一些好友啊，在楼下聊天的时候，发现表情都变得异常扭曲 啊，都是被风吹的是吧？ 对，哎呀，不行，我先上楼。 欢迎各位在这样的平常的啊，也就是很平凡的一天的傍晚，依然选择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无论您现在是在东南西北哪个方位，现在此时都在我们的 FM 九七四集合，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先从这首歌开始吧啊！我觉得这样一个虽然依然是有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做背景的一天呢，还是不太适合文艺的，就是你比较想说，哎，蓝天白云想抒情一下，突然一阵风吹来，发型全乱啊！ 所以就今天不需要这个轻摇慢摆的一些歌曲，就是大风吹，让风吹乱我们的发型， 哎，可以 潇洒一点。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让自己的潇洒一些，然后呢，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就从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 Goodbye World 歌开始吧。 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对，进入到秋冬时节的时候呢，许巍的歌声可能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成熟。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成就。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 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特别适合刚刚下班的朋友们、 嗯、对，有时候特别羡慕风，因为就不用买机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是不是我要选择坐云，请你把我也捎上啊。 可以啊。 好了，在这样的一天傍晚时分，娱乐最王牌马上要送上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看看是什么内容哈、啊。来来来，听过来，我们今天的福利是什么？ 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乐享四季第十二场，时间呢就是在9月15号，地点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每天我们会派出8张门票。 嗯，好吧，今天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请各位在这样被风吹拂的时刻呢，想一个问题，如果一阵大风可以带走一件事情，你希望是什么？ 烦恼。 哎，对，或者是烦恼也不能光说烦恼，或者是一个烦恼， 就具象一点， 具象一个烦恼，甚至有可能就别是一个人了嘛。 白杰， 啊、你说我想把我们的这个哎，是吧？你发来微信，我想把我们的老板带。 好吧，哎哎哎，就是我们就除了人以外，可以带走一些物品。 对，主要是烦恼，然后发到白杰在我们家手机号啊。 来，慢慢把沙的足迹掩埋，谁在看风和氧气的饭菜？你已经不回来，像天空留下的空白，想开在潮水退去之后离开，但现在还为什么继续忍耐？ 这首歌来自于莫言林的《带走》。上次我记得默默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就是聊到了哈，他现在基本上算是转型，专门去做音乐人、制作人了哈。 对，所以这各大唱片公司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他，尤其是电视剧啊、影视方面的。 嗨，就是给他打广告。 打广告。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呢、嗯、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个就是综艺节目吧。 对， 好好， 演员的诞生第二季叫做我就是演员，正式定档在9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正式开播啦。 对啊、他们没有把节目改成我就是戏精这个、啊、没有啊。好吧，这一季的导师谁？ 章子怡、吴秀波和山珍哥哥。 嗯啊，就是徐峥。同时呢、嗯、推荐人张国立和表演指导刘天池依旧回归啊。 对， 节目放了一组宣传片，然后就是那种叠加拍摄的手法。 是的、嗯、而且会让章子怡作为这个旁观者来回溯自己曾经演绎过的比较经典的角色，比如说宫二小姐啊、招娣啊， 对， 还有百灵啊， 对，就等等吧，就是他会和这些角色一一相遇， 是、嗯、 然后呢电影感呢就是很足，就 是 就拍的比较质感。然后呢首期节目里面陈凯歌也会作为首发的大导演来现身、嗯、 对，而且演员徐娇还有左小青、任素汐、杜淳、宋阳也将会以卧虎藏龙等三组作品向导师致敬。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要重点去关注真正的演技哈、啊。其实也是说希望在现在的这个很多的演员当中，大家能够争相去比拼演技而不是流量。 是的，因为在去年的演员诞生当中，很多人的诟病问题就是戏剧有点太夸张了。 就演戏其实很容易夸张，你知道吧？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但是关键有的时候你自己表演，你会发现说稍微那个力要是用过一点，你就会呈现巨大的浮夸感。 对， 但是你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马景涛，对不对？ 是 啊，就是浮夸了也会觉得很正常。 嗯，所以说这次大家也是非常期待说，这毕竟是一档电视节目，不要演出那种话剧感。 嗯，多说了几句有点影响大家听这首歌了，爱一点，章子怡加王力宏。 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享受 看到很多来报道，包括希望大风能够吹走自己烦恼的朋友哈， 嗯， 然后发来微信的朋友有像希望带走自己烦恼的刘诗源，还有呢吕布与昭君啊，以及小燕子啊等等啊。如果你们想要互动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回复我们、嗯，你希望这股大风带走什么呢？ 带走什么样的烦恼？ 对， 好，接下来继续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好了，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综艺节目，就是这个《演员的诞生》的第二季，我就是演员。 对，明天呢还会更新另外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幻乐之城》，而这次邀请了岳云鹏作为王菲的幻乐好友亮相。 对， 我看到那个先导片，就说岳云鹏一上来的时候穿了一个白色 T 恤 啊， 上面写了几个大字，说未见王菲专门做的。 哎，我会想到那个表情包了，已经现在啊。 对，你是来搞笑的吗？ 好，今儿不放这个啊。然后，据说呢，也是王菲高呼说都是套路啊。而在本期节目当中，也会迎来四位的唱演人，嗯、分别是谁呢？ 郑伊健、 哎， 张天爱、郭采洁和周一围。 为什么喊到第一个名字的时候能量值最高？ 因为太期待傣楼 啊， 傣楼的出现。 其实你会发现这几个人他们都算是有演技的，对不对啊？ 对，可圈可点的。 是，尤其是我觉得郑伊健就不用说了，包括像周一围啊、张天爱和郭采洁呢，也是之前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如果你要说兼顾唱功，到底他们几位里面谁最会唱歌呢？ 我还是投郑伊健一票吧，因为他是那种自带 BGM 出场的人。 对，所以接下来的这个 BGM 响起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想到他的样子了，对不对哈？ 嗯，岁月友情岁月，来自郑伊健。 对，此刻好像电影画面就在眼前。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Thank you. 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你知道风大的时候会把生活呢就是派生出一些艺术感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美术老师、我忘了是不是哦，对，高中的美术老师曾经有一段、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突然跟我们讲到了一个塑料袋 啊、 对，就他突然非常文艺的站在台上说，你知道吗，天空中飘扬着的一个塑料袋有时候也是可以呈现出美学的、 真的是来自美术老师的意境。 后来就你看那个一个塑料袋它在空中，然后呢就是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过来一个环卫工人把它给摘下来了。 咱们是从艺术和环保两个角度来去理解这个问题吗？ 对。 但是你知道刮风的时候，比如说哎，风吹起了落叶、然后呢或者是在风中然后呢就飞起了、一群鸽子，哎，其实都会常常出现在电影的美学当中，对， 对 不对？ 还挺唯美的。 是是是啊，我们娱乐最王牌呢，也试图在一些环节多多和各位呢关注一些电影啊、演出啊、综艺节目啊等等等等哈。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呢，就是一个戏剧，是易卜生的经典戏剧《人民公敌》。这个学戏剧的朋友可能对易卜生呢都是太熟悉了。他有很多的经典的戏剧，包括像《人民公敌》啊、像《玩偶之家》啊。那这次的这个戏剧呢？在国家大剧院的剧场会上演。 对，而这个话剧呢讲的是围绕水源污染而发生的一系列的矛盾，就是有一位医生他发现居住的小镇饮用水和浴场的水源都被工业废水污染了，但是当他站出来揭露这些之后呢，他却发现自己成了这个人民的公敌。 对、 就想说拯救的公众都站在他对立面， 对， 怎么办？ 还有一个戏剧是犀牛啊，有其实作品也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好吧，这个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就是音乐啊，就是我们这个演唱会哈、这个演出啊、他要来了，终于要来了，就是今天晚上了。 就是杰士姐 Jessie J 的 Rose Tour 北京巡演的这一站呢，即将会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幕。而且一般的歌手开演唱会都是在周五或者周六，周四开的真的是比较少见 的、真的是这样啊。 对，因为这次 Jessie J 的中国巡演，场次安排是比较密集的，所以他昨天刚刚在成都演完，今天就在北京开场了。 哎，你知道，就是去看过的朋友说呢，演出啊、现场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那个蹦迪的现场。 Hi Party。 对。就是所有人都会说哇，在现场好像一边听一边跳，然后他也会在演唱会现场把一些观众请到台上去唱。 对，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了嘛，就是这次杰士姐呢会在现场唱很多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这首 Domino。 就是坐在前排要注意，说不定一不小心下一句就把话筒递到你的面前了、正在那边蹦的时候突然啪跑过来把话筒一递，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的拥抱，可爱的你对我的好，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不管今年到底几月几号，我的水要跟你白头到老。好不好好不好，我不准你说不好。 这是蔡明又带来的好不好，希望你的回答是好。对，正在娱乐最王牌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9月15号晚间国图艺术中心举行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演出有经典作品，也会有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 对， 主题呢是时光，会给大家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 对，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会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门票。 对，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们真心的希望说，大家除了在下班路上听我们这个为大家放的歌啊，也许您就是这一路啊听个3-5分钟啊10来分钟那么一耳朵，哎，有一首歌喜欢。另外呢，哎，一个演出或者我们推荐的一个剧目啊，一个综艺节目，你们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加入到我们的文艺小分队，跟我们一起站在文艺最前排。 对，我一直都觉得说余晖时分的时候总是一整天最疲态的时刻，这个时候好像憋满了一整天的心情，等待着肆意狂欢。 而且真的是下了班之后可以有很多好的去处，不单单是回家啊。 是， 提到音乐剧，可能很多人想到猫啊，歌剧魅影，或者是悲惨世界音乐之声。那你看现在这个美剧啊，好莱坞大片、其实在中国都可以同步去收看的。音乐剧为什么不可以呢？最近我们其实就会推荐这么一个剧啊，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在累了一天之后去放松一下看的一部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 是什么呢？长靴皇后，就是在当下百老汇最新潮的宠儿，因为她曾经斩获过很多大奖，比如说 Tony 奖等多项大奖，就连很多欧美的大牌歌手 Taylor Swift还有维米首席超模凯莉克劳斯，这都是这部剧的粉丝，而且看完这部演出之后还会跑到后台去要求合影。 对，这部音乐剧很大的特点是舞台上会有各式各样的过膝的那个长靴，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尤其是标志性的那种红色的长靴，甚至影响到了时尚界， 是掀起了一股长靴风潮。目前看来，这个长靴皇后已经正在这个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了，而由百老汇原班巡演人马上演。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 对，很多人都想去买票啊，就发现说，哎，这个好像 买不到。 对，所以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吧。然后现在可以回复小分队或者是最前排， 对，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相关链接了。 对，小分队或者是最前排加入我们。 Pub where our fathers went to spend the end of the day. Remember the yard behind the pub where we'd run and play. Yeah, well now the pub is a laundromat. Now the yard is a high-rise flatYou can't go back, you can't make it last. You've gotta take what you've got. Even when your life isn't nuts, you take aim, take your shot. Sometimes you've gotta rewrite the plot. You've gotta take what you've got. You'd always say that one of these days you'd get out of You'd always say that you wouldn't stay. No, you wouldn't stick around. Never knew what I wanted before. Now I'm even more unsure. You can't move on if you're still in the past. You've gotta take what you've got.And nuts. You take aim, take your shot. Sometimes you gotta rewrite the plot. You gotta take what you got. Everybody's telling me what I need to be. Change with the times, move to London town, or live out a legacy. Well, time I take a chance. 所以你会觉得说看这样的一部音乐剧感觉跟去看了个演唱会似的。 对，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首歌曲当中特别喜欢 Harry 的部分，但是出现的声音好像有点少，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长靴皇后的电影原声。 对，叫做 Take What You Got。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跟我们一起站在文艺最前排，回复小分队三个字或者是最前排三个字会收到推送，然后在这个推送下留言就会有机会参与咯。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海哥。 阿汤哥的碟中谍六在热映中，现在已经有将近7亿的票房了。 而且对比来看呢，就比他提前一周上映的蚁人二上映14天的票房是7个多亿，其中有我的一份。 你想说有你的几个亿啊。这个阿汤哥是宝刀未老啊，现在也差不多得有60了吧。 但是戏里戏外好像看起来还是战斗力十足。 你知道当一个经典电影的一个系列新的系列上映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过去的一些拿出来再重温一下哈。 是是，刷片嘛，就是、现在上映的是碟中谍六，然后可能很多朋友会刷这4啊5啊、 就是、 3啊之类的 各种徒手爬迪拜啊，然后迪拜塔徒手扒飞机啊，这其实就是一部很多人说会看得很爽的一个电影啊。 爽片，为什么这么说呢？作者说《碟中谍六》最大的意义不仅仅是阿汤哥所奉献出的那些实拍的动作场景，而是在于他在这些高难度动作当中，把《碟中谍》这一系列的谍战片推到了和《007》相匹敌的，但风格又完全不一样的高度。 对，你说的这个作者其实是一个影评的作者，他其实提到的是最大的错误是把《碟中谍六》看成简单的爽片啊。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阿汤哥可能他现在不单是一个演员，可能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可以和导演去平起平坐的一个角色。 是的， 就是他会有这个影片的风格上会有自己的话语权。 对，另外呢，从这个动作片的类型来看，《碟中谍六》关键在于是它会让真正的让身体成为了叙事的重心。 对， 它和其他动作片相比，比如说速七或者007， 对， 然后这些让人感到刺激是什么呢？就是汽车啊，精彩打斗画面。 对， 但是在碟中谍当中真正让观众捏一把汗的可能是阿汤哥对身体极限挑战， 就是把身体熬成各种造型去完成各种不可能挑战。 那是 impossible。 你同意这篇影评的分析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今天一阵风啊，就是很多这个比较瘦的朋友想，哎呀，然后被风吹走啊。然后呢，大家也忙着贴贴秋膘啊，别小心被风吹走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听听你发现了什么。 好，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摄影师夏洛特·克里斯滕森2012年的一部作品叫做《狩猎》，曾经呢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奖项，而且因为前一段时间火爆上映的恐怖片《寂静之地》而名声大噪。这部美幻和故事性兼具的作品备受称赞，但是其中呢更吸引大家的是声音的收录，所以今天和大家介绍一种职业 Foley 拟音师。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电影当中的音效都是怎么采集的？每一个特殊的音效，每个物体所发出的特有声音，都是来自它们本身吗？我记得昨天还有个朋友问我说，你知道羽毛落地的声音吗？当时你会觉得羽毛落地有声吗？但是好像还原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声音命脉的，它们就好像类似于调料，被熟悉它们的人加入到电影的世界当中。我们经常夸赞一个电影的配乐有多么的悦耳，但是呢不会称赞一个电影的声效有多么的逼真。模拟出想要的声音的意思而配音，不但需要物品之间的声音，还需要电子设备的配合，所以呢他们需要先看一遍影片，想象出声音，然后呢再边看电影边配音效。拟音师的工作通常是把幻想当中的东西带进现实，想象声音、合成声音都需要想象力的帮助。而当我们坐在电影院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么真实的声音，都要靠这群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所赐。所以有人说拟音师是一个梦幻当中的职业，不被众人所知，又做着如此有创造力的事情，用细节去感受一下他们吧。

众筹吧你。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 草裙舞，来自海龟先生。 另外呢，刚才提的题特别简单，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林俊杰和弦子合唱的吗？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的答案，稍后连线看看今天电话会打给谁。嗯， 是或者不是，记得我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另外如果你回复小分队三个字，或者是我们的最前排三个字的话，也会有机会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副歌不是谁都可以唱好的，对吧？ 是的， 就嘟巴巴巴蹦蹦巴，嘟隆巴巴巴。 最好是这个小的时候学过法语。 好了，我们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啊，哎、来请他进场，看看今天是谁。Hello，Hello， 白洁 ，Hello， 艾科，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你好，你好，啊，什么？ 怎么称呼你啊？ 啊、哦，我叫小菲菲，叫小菲菲就行啦。 小菲菲你好，你的 头像很可 爱，对，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小菲菲，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啊，我在医院工作，刚下班。 啊，是医生护士， 辛苦了，辛苦了。 哎，医务工作者啊，辛苦辛苦啊。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拿走我们这个今天的现金红包，要答对五道题， 一百块， 加油啊！嗯嗯。好，第一道题，艾科的这个病还有的治吗？ 这是什么？这是送分题是吗？ 开玩笑的题。进入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第一题啊，还是有关于天桥艺术中心的题啊。天桥艺术中心举行的老舍戏剧节，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参演剧目《平凡的世界》。之前我们一直推荐原著的小说，是由作家陈忠实创作的吗？三， 不是。 嗯，答对了，是路遥啊。 对，认真听讲哦。 嗯，好的，这个题答对了，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章子怡演过很多经典角色，请问在电影《卧虎藏龙》当中，她扮演的角色是叫小妹吗？ 是吗？三二一， 是吧？ 每道题都特别不笃定，每道题都答对了。嗯， 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哎，对，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面演的是玉娇龙嘛、嗯、啊，怎么可能这样的一部电影，怎么可能说哎出场了就是自带这个气场的，然后出来说大侠你是哪位？我是小妹。 就一下就对方就没有弱掉。 对方说哈、啊、小妹你好，我是笑哥。这就没法聊了，你知道吗？ 青岛来的吗？你是？ 对，哎，好，那个这个第二题也答对了。 嗯， 再答对一题的话呢，就能拿到50现金红包了。 加油！ 请听题：华山是我国的传统名山，请问在五岳当中，华山是中岳吗？ 是中岳。 华不是。 好简单啊！ 隐约听到旁边有军师给他提支招来着， 是又是两人。 行了，三题答对换不换啊？还是继续？反正就五十，剩下还有两题，全部答对就是一百现金红包了。加油！怎么样？ 那继续吧。 耶！ 你看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女生会更加有勇气一点。 我现在有种预感，他们真的五题都能全部答对，加油吧！ 好，第四题，请听题。临近中秋，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螃蟹的季节。 是的， 很多人分不清螃蟹的公母，请问原鳍的螃蟹是公蟹吗？ 三二一，请回答。 啊，不是。 挺惊艳的呀！ 呀哈，四题答对喽！好了，最后我们要问这道题。 哎，我们在。 还有一道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了，就剩最后一题，答对就一百现金红包拿走啊！ 加油加油！ 小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呢，有一位女侠啊，叫这个苗翠花啊。请问苗翠花和方世玉是母子关系吗？三 是的， 二一。回答， 他说了 的， 是的， 是的。 我最近得罪我们的编辑了吗？把题出这么简单。 来，我要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千金散去还复来。 是、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好开心啊！恭喜你们！ 我是全答对了吗？有点心虚。 五道题全部答对，100块的小红包稍后就要发给你了。稍后把这个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他刚才没有听见。 好的好的， 刚才我们把电话挂掉，他是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你好坏啊！ 恭喜你们二位，待会儿有截图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谢谢你们。 好了，拜拜， 拜拜。 来揭晓一下我们预热题的答案。 哎，预热题的答案，这个和林俊杰对唱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的人不是弦子，对不对？ 对，不是弦子。 那他是。好，谢谢你，再见，拜 拜。 拜 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备选的朋友非常抱歉啊，他是叫一个男生叫李康，我们下次有机会再会联系你了。 扎心了，可能坐在车里的朋友觉得说，哎呀，怎么我就和100块失之交臂了呢？ 没有，就是至少这个名字我们又加深了一次印象嘛。 李康 ，I'm watching you。 谁知道今天这连的这个就是什么小飞是吧？ 嗯，小飞飞。 对，小飞飞就这么就答对了。 The moon trying to get you back. Grind all the gears while you just laugh. Cause it was 12 o'clock, horse lights turned off. Yeah, and I was up the creek. We'd throw 2 fly rods in the gun rack. Sweet tea and biscuits on your lap. Sing a brown eyed girl on my guitar.Times your fishing line tangled. grab the keys or get the jumper cables, 'caus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threw two fly rods in the gun rack. Sweet tea and biscuits on your lap. Sang a brown-eyed girl on my guitar in the barn bridge sheet. Yeah. Times your fishing line gets tangled. Love on you in the meadow by round bales of hay. No, it ain't hard to...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音乐题。 是的，在进入音乐题之前呢，就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Lazy Days， 特别适合现在就是坐在车里的感觉。 对吹着风啊，这个发型也是乱乱的。 不用，现在天气还是挺舒服的，因为至少可以不用开空调了。 对，没有人有偶像包袱，跟你说这天啊。好好的沉浸其中，享受美丽的北京的秋天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这道题，音乐题，天女散花啊，然后两个小红包，一个是最快的，还有一位是幸运朋友发出。 对，那我们今天是问歌手呢，还是猜歌名呢？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题呢，如果问歌名什么的，有点难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选择问歌手。 好的。 所以你们可以准备好了啊！ 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轩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然后准备好你们的对话框了吗？准备好你们小手手了吗？ 小手手。 就是我先友情提示一下，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这个歌手的名字只有两个字。 歌手的名字很简单，三二。一，开始。猜到赶紧把答案发到白杰 FM 就好了。前面发了一片陈丽、李健、金莎，全是错的。好，放到这儿应该有人猜出来。 见我家境了吗？我们在一直说话，打扰你们。 渐渐冷静，慢慢地。 是爱，这首歌来自于陶晶莹和方大同之间的合作。 是的，这张专辑的也非常的经典，是2013年的专辑，叫做真真假假。今天翻出来又重新听了一遍，发现真的是金牌制作， 值得推荐哈。好，马上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今天的这个歌名呢，这个歌的名字不太好猜， 是的， 但是歌手依然有人猜出来，尽管我们收到了很多的错误答案， 奇奇怪怪的陈丽啊， 就是华语乐坛的女歌手纷纷亮相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账号。 还有很多这个发来王菲的，当然是她的好朋友啊。 对，马上揭晓。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来揭晓正确答案，当当当当。 这首歌曲呢叫做《相见不如怀念》，是来自那英。 猜对了吗？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 调呢？ 没找着。 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一位是 Luna， 恭喜你。 这个女生呢，然后她还居然还就是连同正确答案发来了手机号， 还发这么快，我们真是太佩服你了。 而且还有朋友说，哎，今天怎么回事，这怎么一直发不出去呢？可能是大风吹了网速了、哦、大风耽误你的网速了。 这个可以啊、嗯、 我们就答不对，就没办法，只能赖给别人了。 这跟我们其实有时候踢球打球的，比如说你打篮球的时候、啊、投一个球投不进，风吹的风吹的 这风得多大。 好，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 GS 非常沾火的班级。 可是相信爱情不只是频率的问题，需要一点空间呼吸。我答应过依赖你，已经不知不觉失去自己，怎么重新设定我们间的关系？我还没那种勇气，奋不顾身离开你，就当作我暂时去旅行。 稍后又开始打卡时间，就在稍后的娱乐总排。现在其实你已经可以开始回复打卡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白捷 FM。 全新途达，酣畅凌厉，即日起购途达立享三年零利率，与途达共赴2018阿拉善英雄会。途虽远，我必达。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秋季家装买家电，省钱的日子来啦！大牌家电五折购就在北京国美908，预存定金十倍翻就在北京国美908。9月8日，北京国美超级内购会，服务全升级，要你省到底。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

近日，张信哲应美国歌迷之邀，带团队赴美国雷诺举办了雍恒专场演唱会。演出当晚，整个场馆座无虚席，号召力尽显。张信哲还特地在此次演出前赴洛杉矶与乐队进行联合彩排，备战十月即将开演的未来式巡演北京首站，可谓是一刻都不得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南二环左安门桥到蔡国营桥，南三环方庄桥到杨桥，南四环刘湘桥到大红门桥以上路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傍晚黄昏入夜之时，娱乐最王牌此处午打卡时啊，我们的音乐素描依然是会分享一些书籍当中的一些文字，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边听着我们的文字一边可以来打个卡，然后呢集齐一周5张图片发到朋友圈， 召唤仙龙， 对，我们可能会挑一位然后送出小红包。 对，当然今天我们的每天的分享都不太一样，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个极致的爱情长什么样。 在体会极致爱情之前，回复打卡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今天的这张图是一个歌词墙，是我们一位听友发给我们的。 对对对，是希望你看到之后，看到自己的照片上墙了之后，也会有一种成就感。 对，而配合的文字也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就是内容啊。 嗯， 好吧，极致的爱情，现在我们就要为各位带来这一个应该这一篇吧，应该是刘慈欣的一篇短篇小说里的文字了。 松田君，你要再向上走，我就死在你面前。说话的是一位美丽娇小的日本姑娘，她此时站在坡道起点的草地上，把一支银色的小手枪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松田成一从那群物理学家当中走了出来，走到姑娘面前，直视她的双眼说： 娟子，还记得北海道那个寒冷的早晨吗？你说要出道题考验我是否真的爱你。你问我，如果我的脸在火灾中被烧得不成样子，我该怎么办？我说我将会忠贞不渝地陪伴你一生。你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很失望，你说我并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我是真的爱你，就会弄瞎自己的双眼，让一个美丽的全子永远留在我心中。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女生的心理很扭曲啊，就前面的那一段对话，但是强烈的爱情其实就是一股巨大的创造力和破坏力的统一体。 对，就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爱时欲其生，恨时欲其死。其实用一句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每一对夫妻都会有10000次想把对方掐死。 对，这是爱情的极致状态。其实这段就是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其实故事讲的是呢，外星人来到地球，表示说可以跟人类透露宇宙的终极奥秘。 嗯， 但是有一个前提，要以生命为代价。 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科学家甘愿付出生命代价也要聆听宇宙的终极奥秘，所以说这位姑娘的出现就是要挽救物理学家的生命。 嗯，而这位物理学家之所以那么回答她，意思就是 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眼睛，就像我爱真理胜过爱我的生命。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节选的文字，来自于刘慈欣短篇小说当中的描写极致爱情的对话部分了。 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 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耳边响起的是张学友《爱是永恒》，出自于音乐剧《雪狼湖》。如果你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的话呢，今天会有我们听友发送的一个一面这个歌词墙的照片，然后配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文字。 是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方便的话呢，可以把你的随手拍发送过来，或者说把你最近正在收藏正在看的一些文字也发给我们。 对，美文啊、嗯、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你的图片就会变成我们的打卡图了。 是的， 然后收到打卡图的朋友如果愿意也可以把它转发到朋友圈。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回来了，这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啊。音乐素描的一段文字分享，大家陆续在打卡中，然后呢发打卡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来集齐图片、 嗯、而且我们这平台特别神奇，就是不可以补签。 对， 昨天或者前天你没有签到的话就 so sorry、 啊、对，集齐不了五张了啊。 对， 五张的截图是可以召唤艾科的。 你看、啊、我去干嘛？我去送阿回家是吗？ 艾科是啊，在你们家门口啊半夜唱一首歌， 神龙是吧？啊，这样的话大家不会吓着吗？ 对，肯定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好，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是这样的，我们会轮流推荐歌曲，然后大家来打分，一到十分你可以任意选其中的一个你觉得合适的这首这个分数哈。 对对对对，就是总给老白打那个几点几分的朋友。 昨天反正是你说了，今天你要接受大家的拷问，就是一个真心话的问题。 就对，我昨天输在了小数点上。 反正有问题想问艾科的随时问，无论什么问题他都会如实回答。 无论什么嘛，但还是要有点底线的。 这个就不跟保证了啊。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先来推荐一首女生的啊、嗯、轻快一点的歌。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极致的爱情呢，我觉得有点太过于极端了，就是听上去有点惨烈、嗯、但其实生活有很多美好的部分。我一直觉得如果能够长久的去往下走的两个人，必然是他们对于生活有共同的向往、嗯、而且会有很多的简单的美好的画面，就是你哪怕是一起床，然后你会想象着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到一个美丽的景色当中，花时间去共进早餐也好、嗯、或者是在此时归家的路上那些很简单的小细节啊、嗯、吃一碗面啊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去歌颂那些简单的小美好的歌、哦、嗯，女生的轻声的吟唱，这首歌要特别送给大家，如果你喜欢别忘了给他打一个你认为合适的分数。 I could try it with the waltz, I could try rock and roll. I could try with the blues. If a song would do, I could sing it high or low. When I let you go, you know I thought it was for the best. Now it is so obvious. So here it is, here it goes. I could try rock and roll. Change your life forever too. If a song could get me in, I could make it high or low. Sing it on the radio if that is what I need to do. If a song could get me you, I could run for miles and miles. I'd take off and I'd start flying. I could cross the land and sea. If you just believe me, I should not have hurt you so. This old house is not a home without you here. 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其实是一首小清新啊，但是未必每个朋友都会喜欢的一首啊。 但至少可以帮大家来调节一下刚才还没有出来的情绪。 对啊，挺适合旅行当中听到的一首歌呀啊。这首歌叫做 If a song could get me you 啊，我要那种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我的歌声里啊。哎，这么翻译很贴切啊。 对， If a song could get me you。 但怎么办，就是你刚把大家情绪调整好，我就该就扫兴了。 没有啊，这不重要，就是重要是你对于这首歌的喜好程度。对、 啊、 这首歌我得到的分数应该是目前看应该是8分。 对、 啊、 还不错， 还不错。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也不会 就是明天是不是又是我、不要吧 今天你推荐的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啊，是来自小柯的一首北京秋天的黄昏，因为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秋天气质。除此之外呢，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描述的感觉就是一个男人失恋了，失去了一段爱情，滚烫的爱情。 对， 然后在秋风萧瑟之下独自舔舐伤口。 对，听上去有点惨。 是， 但是呢那个会有很有画面感哈、啊、想到他曾经爱过的那个人。小柯，北京秋天的黄昏，喜欢的话别忘了给他打一个分。 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哭了，随着他去吧，反正也过去了。在忧伤的青春的身旁睡吧，梦见你穿着红红的衣裳，出门时化的妆，拥着你问着你是不是爱我，你说是啊。想起你青石滚烫的痴狂，那些相爱时受的伤，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说你见不到我会心 说会好，所以匆匆地关上了门窗，让我消失在每个晚上，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故作成熟啊，就是男生，哎，会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或者说已经这个啊成熟有家啊，但是呢，没有想到会有一首歌的时间，突然把你变成一个小男生。 哎呦，这首歌曲很有画面感哦。 当你跟着那么傻乎乎的哼唱两句的时候，就你已经卸下了你的防备。 对，其实我觉得小柯的很多歌曲就是有很独特的魅力，他就会给你形容出来很多细节，然后把你带入到那个情节当中。再次失恋、 北京秋天的黄昏，嗯，这首歌来自于小柯，大家给你打了一个特别高的分儿、 啊、真的、啊、 就是没有低于九分的吧， 耶、 哎、真的， 所以看来明天我就可以坐等你回答问题了， 然后把小柯的专辑全放下来。不至于啊，不至于，也不是没，也不是每首歌都好。好了，接下来你要继续推荐的歌是 这首歌曲四季轮回的一首歌，叫做 Falling Hands， 很小清新而且很民谣风的一首歌，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先来听歌，再来介绍这首歌的歌曲。 对， 记得给我打一个高分哦。 你今天推荐的这两首好像感觉都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是 我预感今天你有可能会赢、 所以明天你要输了。 这首歌的分数你会打几分？ 四季轮回 Falling Hands。 Look at a picture of youOn a horse with a bridle your father bought on a trip to Vermont in the fall. Autumn staring you down, red and brown, by the mane of a dying elm, and the look on your face says it all. 现在是回答提问时间，来自艾科今天要回答的真心话、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 然后呢我们要挑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来回答 因为有些问题是涉及到隐私的啊，比如说这个男朋友的名字什么的，这个我们是不太方便啊回答的哈、就是之类的吧，就是 这种方便回答，我要不我就回答那个问题， 不要这个我们留到以后。 你怎么知道我回答的是真实的？ 再抻一段时间，你想说阿汤哥吗？ 对啊， 你这样就没劲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来自于橙子，他说，艾科，你为什么剪短了你的发？ 如果此时 剪断了长发，剪一地的 悲伤是吗？ 对， 我如果此时没有一些故事的话，是不是显得我特别肤浅？ 我觉得没所谓啊，就是你、我觉得你可以认真的去想想这个问题，因为肯定不止一个人问过你这个问题了， 很多人都问过我，而且就是我是在一天之内变换了发型，从以前的中长发变成了短发，然后也毫无预兆，但我想说我是很真实的走进理发店那一瞬间觉得海南的天太热了， 就是因为天热是吧？ 对， 那真是挺没劲的回答。那你干嘛不剪一个 就是少林足球里面那个发型。 你知道我的头发、 那更凉快了。 你知道以前我的头发其实刚剪短的时候没有这么短、 嗯、 为什么会越来越短，就是要拜托那些托尼老师们。 全北京的托尼老师都希望能把你头发剪得更短，放心， 就是他们会一剪子不小心给你剪坏了一点点，然后说啊，那再短一点吧。 好了，这个问题就是你轻松一下啊，算是小小惩罚。但是我预感今天你要赢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继续我们的 主播私房歌。 刚才艾科的得分又是九分，两首歌都是九分， 所以明天受罚的就是你了。 除非这首歌我可以拿到十分，因为前面是八分， 嗯，但我觉得你这首歌放出来曲风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说，先不要说，一定吓大家一跳，因为我们常说“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马致远的这个原曲啊。那其实现在此时这个窗外的天空 已经昏暗下来了， 对人可能会有淡淡忧伤嘛。 对对对， 我就想说，还是把这些忧伤啊，什么思考人生、宇宙留到晚上， 嗯， 傍晚。黄昏入夜之时呢，还有一种情绪的状态是你想着今天晚上上哪玩啊吃啊， 对， 可能会有生活的烟火气或者一些、啊、很嘚瑟的感觉。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总是一整天当中最疲惫的时候，那此时此刻不妨用一首歌曲来调整一下大家的情绪。 对，这首歌简单形容两个字就是乐呵。所以说春风得意马蹄疾，现在我们要来一个秋风得意马蹄疾，好不好、嗯，虽然我预感分不会高，但是 赢了。我觉得你这前奏一出来就赢了，真的。 你们要是喜欢，可以给个分啊，一到十分，你给几分呢？南无乐队，喜欢他们的朋友会特别喜欢啊。这个他们唱的歌很多，这个笛子啊都吹得特别的销魂 的。 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南无乐队的《火包葫芦》。 别管我是冷冻青还是清的冷。别把生活平不平坦，哪怕全是坑，就算日子过得糟，可是我很猛，你要跟我愣个理，我还你个理个愣。别把你是笨伯伯还是八伯笨，别把脸蛋漂不漂亮照样人来疯，就算脑子转得慢，坚持我也撑，没跟你愣个理，你别跟我理个愣。是你是你是你是天边最美的云彩，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我的心窝窝，是叮叮当当蹦蹦狂狂有眼将足够，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 这样呢，我们今天打了一个平手，都是十分，谢谢你们啊、哎！ 谢谢大家了。这但是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拆丁壳了。 对，我是替这个笛子，替刘向松，谢谢你们。这南无乐队的歌啊， 对，这首歌曲前奏一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乐呵起来。 其实这是一首编曲胜过于他真正的唱作的部分啊、 嗯， 就是甚至有人喜欢这个前奏，胜过于喜欢这首歌的本身。但是不管怎么说， 啊、都是歌曲的一部分嘛。 有人说本来头疼，前奏出来头更疼。后面就一般了啊，没关系，反正明天平手，我们就蔡丁壳决定谁来回答问题。 好， 好，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 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拜拜，明天见。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